会忘记，或许黎明天离去，就不再将我质疑，我不会放弃，我不会放弃，我不会放弃，说出我的真理，相信，我就会相信，我就会相信。我追随着你，需要多少旅途，才能够让你听见我的脚步？我想。我不会忘记，我不会。